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草原那草原那我可爱的家乡，马背呀马背有声音的摇篮，你用圣洁的乳汁把我沐浴，你用深沉的歌声为我催眠。草